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663集，山坳里的秘密。两人对视了一眼，白桃眉头就皱起来了。 用铁做的棺材还要锁起来。 展昭盯着那棺材看了起来，白玉堂被勾起了好奇，还想接着挖，不过这次展昭抓住了他的手腕子。 怎么了？ 玉堂，你知不知道魔宫有一个叫葬身花的？ 嗯，冰葬师葬身花吗？他也在魔宫，之前没见到。 他来了，不过躲在后面。他性格比较阴郁，不怎么喜欢见人，也不怎么喜欢见光，人太多了你可能没注意，不过他挺喜欢你的，昨晚还跟我说过。 完全没注意他。 展昭摆了摆手，示意这个不是重点。 天底下最清楚白氏的忌讳和规矩的就是葬身花了吧？这铁棺材是不是有什么问题？我还是第一次看到有人用铁来做棺材，还上锁链。 展昭站起身，又将刚才挖开的土都往回拨，似乎是想将坟填上。白堂不解地看着他。 这棺材不能打开。 公孙茫然地看着拉着自己站起来远离那石碑的赵普。 干嘛？ 赵普拉着公孙退出了废墟，仔细地观察了一下这个破旧烧毁的堡垒，眉头皱了起来。 怎么了？咱们天黑前离开这里。 公孙就觉得赵普说话的语气阴森森的，但是还没闹明白，赵普已经拉着他的手往林子外走了，似乎方向什么的无所谓，只要尽快离开这片废墟。与此同时，白玉堂也被展昭拉进了林子，似乎是想远离那一片无名中。 妈， 奶奶她是不是故意的呀？这不是要人命吗？ 展昭边走边自言自语。白玉堂一头雾水。魔宫里，殷侯吃晌午饭的时候就没看到展昭和白玉堂，原本以为展昭带着白玉堂去哪儿玩了，可到了下午还没回来。 谁看见昭儿和玉堂小子了？ 大早上看见跟老九进山去了。 我刚看见九头了呀，就在院子里喝茶，没见玉堂和昭跟他在一起啊。 一旁陆雪儿突然意识到可能是他跟九头说的那番话起了作用了，瞬间心里咯噔一下。 哎呀，九婶婶不是把昭和玉堂扔在山里让他们单独过夜了吧？要死了。 想到这里，陆雪儿就想开溜，还没走呢，陆天寒就凉丝丝问他： 你搞的鬼？ 陆雪儿撇着嘴回头瞧陆天寒，所谓织女莫若父，陆天寒一看陆雪儿的神情就知道八成跟他有关系，就对他挑挑眉 说： 他好像是想给他俩制造一下机会，独处一下什么的。 爹爹和九九也跟着奶奶走了， 也有提到要进山。 进山？他们进的是西山还是东山还是山坳一带？ 山坳吧。 胡闹！ 殷侯站了起来，急匆匆去找九头了。而此时九头奶奶的院子里，他正盘着腿坐在桌边，无疑惑打着哈欠进来。 啊，你找我呀？ 嗯，我把赵赵他们留在无名冢了。 无疑惑的哈欠打到一半，嘴都没合上，傻站在原地。九头就又补了一句： 赵普和公孙先生留在废墟了。 你 吴一霍身后跟来的红九娘正好听到这两句，惊得蹦了起来。 我天，这要是出人命了怎么办啊？赶紧找回来。 患难见真情。 红九娘直蹦的推前面的吴一霍，吴一霍也着急， 这时院子外边殷侯走了进来，红九娘赶紧跑过去。 公主。 殷侯其实已经听到了，就点了点头看九头。 你跟昭儿他们怎么说的？ 知道的都说了。 怎么回事？ 邹良和欧阳少征都跟来询问，他俩不是很明白其中有什么名堂，不过撮合不撮合是一回事儿。赵普要是出了点什么意外，那可非同小可。 不用紧张。 确定？ 通常死的都是吓死的，他们四个的胆子应该不至于。 众人闻言面面相觑。 我晚上会去看他们的，不过嘛，这个答案我在死前一定要弄清楚。 天尊眯着眼睛瞧殷侯， 你看你也不管过你魔宫的人。 他比我年纪大，我怎么管？ 不过也好，这么多年了，我也很好奇究竟是怎么回事。 包大人听得一头雾水，就看着面前几个老人家。 几位可否详细说一说，是关于案子的吗？ 这魔宫后边的山，东山长花，西山长药，都是好地方，唯独这山坳啊。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，林业火边啃一个苹果边准备去散步，就看到邹良背着一捆绳子，带着紫影和折影出了魔宫。林业火眯起眼睛，转念一想，估计是那哑巴带着影卫们去找赵普了。想到这里，林业火突然想到了一个好主意，他嘿嘿一乐，叼着苹果悄悄跟上，计划一会儿悄悄跟进去，等着邹良落单的时候吓唬吓唬他，看他平时再嚣张。萧良正好从一个院子里出来，背着睡着了的小四子，就瞧见林业火跑出去了，无奈摇头。萧良摇头的时候，头发甩到了小四子的脸，小四子醒了过来，伸手揉揉脸。 景儿，你不担心公孙先生？ 爹爹和舅舅在一起才不会有事情。 那你有没有预感到什么不好的事情？ 小四子眨了眨眼，忽然抿嘴一笑，搂着萧良的脖子蹭了蹭。 我们去厨房找点点心，然后晚上一起听小馒头讲故事吧。 萧良自然眉开眼笑，背着小四子飞奔去厨房了。 儿子， 你冷啊？ 公孙突然一扬脸打了个喷嚏，正拉着他的手在林中行走的赵普停下脚步。 没，估计小四子担心我了。 这倒是，一天没见小四子肯定想死咱们了。 不知道会不会哭鼻子啊。 儿子。 公孙又打了个喷嚏，赵普将外袍脱下来往他身上一披，拉着他继续走。 那个图案是什么意思啊？ 那算是一个古字。 古字？没道理，有古字你认识我不认识啊。 赵普瞄了公孙一眼，公孙坏笑。赵普看了看寺外的环境，此时他俩走到了一条小溪旁边，似乎是个山谷的底部，四周围都是树木和峭壁，小溪旁边有空地。赵普让公孙在一块石头上坐下，自己扯下一些枯树枝堆了个火堆，拿出火折子点上火，又到一旁扯下不少湿润的藤蔓，不知道要干嘛。公孙拖着下巴坐在石头上，看着赵普忙碌。 有一些字你肯定不认识。 赵普边挑选着一些柴草堆到一旁，边跟公孙说话。 比如呢？ 赵普随手拿了根树枝，在地上画了几个符号。公孙歪着头研究，赵普指着几个符号给他讲解。 这些是战场上常用的一些符号，用来标注地形的。 是一些暗号吗？ 这些并非是暗号，有时候有些路上经常会有商贾失踪或者路人遇险的情况， 这个时候啊，会有军队高手组成探路的队伍，彻底走一遍这条路，排除危险。这种事儿啊，估计千百年前就有人做了。我们现在用的行军时候的标注地图符号都不是咱们自己编出来的，而是陆续搜集起来的。这种符号每一个都有特殊的意义，而且广为流传，所以应该是一种古字。 倒也是，现在出关入关基本就那么几条路，都是走了上千年的了，很少有人会冒险走一些没有走过的路吧。 我们行军打仗的时候，有时候会涉足一些已经很多年没有使用半荒废的古路，这些是很常见的。那这个是风沙，这个是前方水源，这个是水源有毒，这个是有狼群等等。 赵普指着地上的符号，公孙摸着下巴。 哦， 你上次翻看的那些兵书应该都是我那个大箱子里面的古书残卷吧？ 公孙点头，因为其他的他都看过了，就那一箱子最好玩，都是破破烂烂的古书，还有好多翻文的各种有趣儿。 我想起那一卷书的事情了，那时候我还小，我16岁的时候就出兵打仗，之前有一段时间是在皇城，期间我认识了很多当年征战西北的大将军，里面有一个叫做王建的。 哦，老将军王建呢？ 他是欧阳老将军原本的探路官，他手下有不少画地图的人马，我后来打仗的时候很多地形图都是他们提供的，他会很多种翻文，是个儒将，还有很多兵书也是他给我的。 公孙拖着脸，似乎有些向往。赵普笑了笑，顺手帮他把微乱的头发整了整。 这些符号以及符号相关的故事都是他小时候跟我说的，你要是有兴趣，等回到开封我带你去见他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